迎嚟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下时先啦。 而家时间下昼2:09。 气温呢？ 室外气温啊，22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今日咧有个题目咧系 我们的回忆， 我们的回忆 系 系啦，邱国盛提供嘅。 呢、這、一個回憶就係 早幾晚發生嘅，星期二定星期三晚， 係 星期三晚應該係啦。我無啦啦 send 咗個 message 俾邱國成， 係你問我 有冇食過 NA can？ 咁咩叫 NA can？ 你解釋一下先啦。 就係、是、我哋中大咪有好多唔同嘅書院，咁 NA 就係其中一個書院，即係新亞 啦 ，New Asia 新亞出名頹接讀。 系啦，同埋桑拿 系 阿琼咪就系 NA 噶咯， 啊系啊，阿琼系 NA 噶， 系啦，严琼就系 NA， 即系我哋嘅新亚书院。咁我哋通常唔同书院都会有自己嘅餐厅，所以我哋就会简称佢做 NA can。譬如崇基冲刺 CC 就会叫 CC can 啊， 我哋 UC can 啊嘛， 系啊， 出名难食噶，我哋嗰年代啊，而家好似唔同咗啦， 而家好食咗嘛，你嗰时嗰个酸辣米线成督鼻涕咁样啊， 同埋有绿色嘅红豆冰嘅，我哋嗰个年代。好正㗎，我记得呢题外话大学食 canteen 啦。我玩嘅第一个 OCam 呢就係、是、食 UC can， 即係食我哋联合书院旧嗰个啊，而家转咗几手㗎啦应该。係啦，因为我返过去都已经唔同咗旧嗰个啊。咁呢嗰晚食啲咩呢？第一碟仲係三色椒炒牛肉。 听落都 OK 啊 ，OK 啊，正常嘢啊，都送到好饭啦，系咪先？系啦，第二碟餸三色椒炒猪丝，同埋好似唔知仲有个三色椒炒咩噶，可能系鸡柳啊， 砸住咁多货喺度。 总之佢有三碟都系三色椒炒牛鸡猪咁样，我望住佢。几得意喎！ 呢间大学你第一次咩？因为你 OCam 入去 系啊，我第一次入去嘅咋，跟住后屘先知原来佢就系远近驰名嘅 UC can， 就系三色椒、啊、 都系嗰句系旧底嘅承办商。我读书嘅时候已经换咗啦，系啊， 哦系啊， 我读书嘅时候已经换过两三次噶啦， 哦， 系啊，成日话嗰个位啲风水位问题啊 嘛， 系啊，成日出出地事。 咁因为呢、這个新亚嘅 canteen 咧 ，NA can 咧就做咗廿年到啦，咁就要宣布结业啦咁。咁所以一早几日都 send message 问我，即系有冇食过啊？有冇谂住翻去啊？咁样。 因为嗰件事咧，即系啱啱我成日都话，即系 UC 艇啱啱我嗰年代啊，不断强调啊，系出名难食嘅，系啦。咁所以咧，你一定系去人哋嘅地方嗰度食， 同埋近啊嘛。 系啦，唯一近嘅就系呢个嘅新亚，因为喺隔篱啦。即系如果大家有读过中大嘅话咧，咁就崇基喺山脚啦。咁日夫喺山腰，同埋佢係山谷位啊，其實叫 佢上個頂之後落返去嘅一個 area， 好 咁然後新亞同聯合呢就係喺並埋一齊喺山頂嘅。咁、所以呢我哋成日都係去人哋嗰個地方度食飯，同埋有一樣嘢嘅，點解去人哋嗰度食飯呢？除咗係即相對地好食之外呢，就係、是、禮拜六日係得佢開㗎咋。 係呀、啊、 禮拜日嗱，你呢啲唔係住喺宿舍嘅人你唔明啦。礼拜日咧， 喺嗰度就冇好少行到咁远。 系啦，礼拜日咧，大部分嘅 canteen 都唔会开嘅，得某一两间会开嘅啫。 系， 咁嗰阵时未有和星嘅 canteen 嘅时候咧，我哋就系要行去新亚嗰度食。 哦， 咁点解话咁想食呢个嘅好挂住呢个新亚 NA can， 即系佢执笠嘅时候好挂住咧？就系、是、代表咗我童年时代嘅一个挥霍嘅生活 啊！ 嗰、那个叫咩啊？荒淫无道。唔係都冇淫啊，得個荒字啊，係啊， 走池玉林啦， 真係冇個淫字，得個荒字啊，即係做咗啲咩咧？荒廢學業咯。咁啊，嗰陣時咧瞓醒咧，禮拜六日瞓醒咧係下晝，我諗下晝 三四點 啦，因為你禮拜六晚或者禮拜五晚一定係玩噶嘛，即係你一定係飲酒啊， 總之 玩啦，我都講唔到其他嘢，其實都係得飲酒。好啦，咁跟住之后，咁你三四点起身做咩啊？ 肚饿啦， 系啦，因为你饮完第二朝肚饿啦，咁你就行过去，你即系呢啲天气啊，尤其是呢啲天气入秋嘅天气，你知中大系再低几度，我成日都话新界低几度，喺山上面又低几度噶啦， 系啊， 咁跟住之后咧，咁你踢住对拖，着住短裤，一件宿舍嘅嗰啲长袖嗰啲 hoodie 啦， 咁你就行过去啦。我永远都系嗌两个嘅下午茶餐嘅。因为你知下午茶餐相对地细份啦， 细份啲咯， 所以嗌两份咧就啱啱好食过人哋嗰啲叫咩啊？brunch 我唔系 brunch，sorry， 我系 你嗰個 tea 係咩 ？lunch tea，lunch tea 點樣拼埋一齊嚟 ？lunch 咁樣，咁啊 lunch tea，lunch 咁樣。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嗌咩咧？我好記得嘅。首先嗌一個係你要飽肚嘛， 係一定有面啊， 一定有面啦。 係， 佢有咩回鍋肉啊？ 係啊， 醉雞翼啊， 回鍋肉啊，我記得。 系啦，咁而家执咗粒啦，可以讲啦，回锅肉啦，有个系鸡翼尖嘅，唔知花雕鸡翼尖， 只定系细细， 我冇，我从来冇嗌过，因为我永远觉得食公仔面一定要配一啲经典嘅配搭，除咗沙丁牛之外，就系、是、五香肉丁， 五香肉丁啊， 所以我永远都系嗌餐肉五香肉丁公仔面， 哦， 咁呢个我永远叫佢咩呢防腐剂公仔面。因为最重防腐剂嘅嘢摆埋一齐，咁然后佢有杯汽水仔俾你嘅， 嗯， 个汽水仔嘅 size 咧，其实同你麦记嘅细汽水嘅 size 差唔多嘅啫， 啊， 系啦，咁一个 set 啦， 一个 set 啦， 咁另外一个咧就一定系嗌佢个芝士火腿卷拼西多士， 哇， 咁然后有杯汽水仔，咁你两杯细嘅汽水仔咪啱啱好一杯汽水咯， 你系咪冇饮佢远近驰名嘅红豆冰嘅？ 我冇啊， 因为你会饮， 因为要加钱啊嘛， 哦，我以为你饮完肠胃唔好， 唔系要加钱，所以就冇，我试过嘅，但系。我覺得冇乜特別，咁我就尤其是又要加錢咁樣，咁我就冇嗌啦。 嗱，因為嗱 ，NA can 咧嗰陣時我，我嘅祖爸好好嘅，喺我哋 Year One， 即係你知頭幾個禮拜即係冇咩嘢做，又唔使讀書咁樣樣啊嘛。雖然其實三年都冇乜點讀書啊，咁佢咧就會帶我哋去中大好多即係出名必須要去嘅地方。即使我哋嗰個 department 係喺崇基，即係近火車站，佢都會喂你今日晏晝唔使上堂啊。带你哋去饮红豆冰啊，咁样，咁、所以咧就会有 尽责嘅， 系啊，系啊，即系成班冇嘢做啊嘛，跟住又去行下，即系日夫啊嗰啲咁样，周围都去 日夫又难上咯、 真系好远，喺嗰度住基本上好少出嚟食嘢，咁啊，所以已经知道有呢个红豆冰咁啊，有时上堂喺嗰边，同埋好似你咁讲，真系好平咧，大佬， 哦系。嗰陣時開一啲新嘅書院咧，個 canteen 係相對地叫做個價錢係 貴少少嘅， 但你嗰個貴少少，其實可能即係可能你出面食嗰啲傳統，你崇基聯合嗰啲十零蚊、十一二蚊有個飯啦，佢、貴些少挨廿蚊咁樣啦， 係啊， 或者有啲招牌菜，佢無啦啦會有啲有鐵板餐啊，我記得嗰陣時喺一間唔記得邊間書院咧，係直情有煲仔飯食嘅，你出面食煲仔飯幾錢啊？ 我谂咪四五十蚊啦，而家起码 佢30蚊唔使连埋嘢饮，我煲仔饭 真系， 同埋佢真系有心思喎。即系咧，我成日觉得咁，当然佢个租平，佢可以做到呢个嘅价位啦。咁然后佢啲料，然后佢啲饭系足嘅，即系佢唔系细碗，佢唔系小肉嘅，全部大大份 啦，惊死你唔饱咁样样怼俾你咯。咁跟住，但系 N A K 我第一次去咧，其实就唔系嗰个即系祖爸带我哋去，而中大大學嘅註冊日 Red Day，、 oh, OK， 咁啊翻去自己一個人翻去啫嘛，未識任何同學。咁然後我記得註冊 冇中學同學一齊翻咩？ 但係因為唔係嗰個 area， 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去註冊噶嘛。咁、我嗰陣時註冊嗰棟好似係蒙文圍類似嗰啲。咁啊最近咧一行出嚟就已經係 NA Camp， 咁我就自己一個人去。咁然後就好多人嘅嗰日，係一張大嘅台。咁我自己嗰時仲真係好毒嘅咁啊！ 即係嗰啲大學登記日啦，大家都係 係啦。咁啊，自己就買咗個嘢食，就坐咗喺度一張大圓台咁啱，我就見到有一個女仔 係 坐咗一個大圓台嘅正對面。 哦，而且大圓台嘅上面 坐喺度咁啊， 人體性咁樣。 咁啊，望住佢咧，我係俾佢吸引咯。我覺得佢係幾，佢又唔係。靓咁简单嘅，佢系成件事佢好开朗活泼咧，总之吸引到我系中意呢啲女仔啦。咁然后一路就喺度望住佢，即系及下佢。咁佢又有其他 friend 喺度。咁啊食完嗰餐饭就冇乜嘢。然之后到我入到去即系Red Day 即系注册嗰间房，即系自己同系嚟紧嗰三年啲同学就围晒度噶啦。 系 当我坐低咗嘅时候，差唔多开始嗰、那个女仔入咗嚟，嗰、那个女仔。头先喺 NA Camp 出现嗰个人，原来同我读同一科。 哦，地理系 系啦。今日入到嚟之后咁啱，定系就真系坐咗喺我前面咁样样，因为我前面有个吉位，佢就坐咗喺我前面。 咁即系佢同你都系 freshman 喎， 冇错啦。 即系今年嘅同你同，即系佢系嚟紧你嘅同学咯。 系啊， 哦、okay ， 一个喺 NA Camp 咁样样遇到嘅一个女仔。 我想知个外表系。 我第一眼睇啊，觉得佢好似唐诗咏啊，其实 哦， 系啦，咁未去到咁靓啦，但系都系嗰啲嚟嘅，得得意意。咁然后佢同我读同一科，都不得止，去到玩细屋，佢同我同一组。 哦，识咗噶咯， 系啊，然之后一齐读咗书，熟咗之后，好快，其实头一个两个礼拜，呢个 department 我哋已经熟咗噶啦。 系， 然后好 close 成嘅，一齐玩，两个人都 好 close， 好 close 嘅。跟住啲人以为我哋拍拖咁，但系佢嗰时拍紧拖。咁然后我系真系中意咗佢。 然后我哋好大学第一个暧昧咗好耐嘅女仔， 几耐啊？ 哇，暧昧咗， 暧昧到咩地步先？ 暧昧到其实 有冇揽揽锡锡嗰啲啊？ 有冇啊？我真系唔记得有 冇嘅话唔叫暧昧噶。 唔系咁，你 send message 嗰啲， 你个界线啦、啊， 你知道你已经道德几低喺度？有冇？我谂好似冇去到锡嘅，真系 拖手咧。 我谂有啊，应该。又掂下手仔啊嗰啲，啊我真系嗰啲好，仲系好鹌鹑噶嗰阵时，老实讲真系读得得。 系咪仲系好似任志刚嗰年代啊？ 系啊系啊系啊，嗰、啊啊、个年代，你谂下嗰一个我、啊，咁所以做嘅嘢你都唔会 expect 有啲咩惊天地泣鬼神嗰啲，唔会啦咁样。就算去 呢个几好界线，系咪仲系任志刚 系啦？嗰年代， 而家系李志刚嘅年代，跟住之后话。因为大家都系做 DJ， OK， 冇错，系啊，仲有后都系志哥，我要改艺名叫邱志哥，咁所以教老，哎你教老讲唔到落去， 我教大声乜声，我想知个结果啫，最尾系 冇啊，最后我选择咗冇一齐啊， 咩选择啫，你唔得就唔得啦， 唔系佢有问嘅，跟住、 哦、真系噶， 即系讲多少少，嗰时有一次喺河草啊，思思 ，OK， 系， 我哋两个人即系坐咗喺度倾，究竟我哋应唔应该一齐嗰样嘢？系啊， 有冇倾啊？ 因为我唔知同咗佢一齐之后会变成点啊，即系嗰啲好典型嘅、哦，即系朋友就冇事，好 close，OK，、 okay, 明白 拍咗拖嗰啲问题咯， 系， 最后决定咗冇一齐嘅。 哦，咁而家仲有冇联络啊？ 冇啦，结咗婚之后唔费事搞你咁多嘢啦。 都唔系嘅，结咗婚都可以联络嘅。 你当翻我，你当翻我都系任志刚。 呢首歌送俾佢噶， 唔系、 嗯哦。 不过本来冇谂艺 术，不如播《人妻的艺术》啦，转唔转一次啦？ 转唔切啦？ 系啊， 一阵推介嗰度播啦。 天在黑，风在急，身躯在细小，都不颤抖。贫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又到秋，陪着你无惧穿，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得到悉心灌溉。天在黑，风在急，即使没散纸捉紧你手，淋着雨仍旧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守，处后成熟一天让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更爱珍惜这好友，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让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只得变花海，努力时无从预算结果，开心过我唱我的歌，到未来回头定案最初，生命最爱是那一个，若我要喝 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专属气质不会被人海掩盖，让我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证实天空海阔多海，发现真 听过有啊，林咏彤嘅呢只叫做《可不可以恋爱》。 你觉得佢老公正啲定你正啲啊？ 咩啊？啱啱冇推你咪衰。 唔系，你觉得佢老公正啲定你正啲啊？ 其实我冇乜理佢老公咩样。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成 如总编一。 总编啊，总编，今个星期有咩新闻要报啊？ 写低个标题：旺角十多人聚集，混乱中见红。 哇！黑社会混战你都采访到，果然系总编啊！系咪放喺港文版啊？ 唔系，系放喺体育版，系麦花臣老人杯足球赛，有人拎红牌。 唔系嘛？你嗰度陈浩南都有分踢咁、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成 如总编一。 总编，今个星期有咩新闻要报啊？ 放心，标题我都谂好咗。科技股大跌价，市场现恐慌性抛售。 咁大件事，我都入咗少少添。总编，呢单系咪要放喺财经版啊？ 唔系，摆富康。呢排出咗一个新嘅电子股，啲 band 友卖紧旧嗰个出去。 唔系啊嘛，系股啊，唔系股啊，文盲都去做总编。 吓，唔系一样读音咩？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成 如总编一。 总编啊，今个星期有咩新闻要报啊？ 同我写低个标题佢，非法赛车路面大激斗，又改车又炒车。 总编，估唔到啲人当自己东望洋咁揸、啊，撞亲人点算啊？呢单嘢系咪摆喺港文版啊？ 唔系，摆喺电影版，系讲紧头文字 D。 唔系啊嘛，隔咗十世先出影评。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成 如总编一。 总编啊，总编，今个星期有咩新闻要报啊？ 同我写低个标题：中西区地皮被垄断，而即囤地阴霾。 哇，边个地产商咁衰格啊？搞到呢家啲楼咁贵，摆港文版定系财经版啊？ 都唔系，摆喺亲子版，教人一家大细玩大富翁。 唔系嘛？你咁讲法，我断晒香港啲地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成 如总编一。 总编，总编，今个星期又有咩新闻要报啊？ 抹低佢，街头被捉，活摘器官，恐失生育能力。 光天化日，竟然有啲咁嘅事发生，实在太残忍啦！一定要揾个凶手出嚟啊！总编，呢单嘢系咪登喺头版啊？ 唔系，摆喺动物版。帮啲流浪猫狗绝育， 唔系嘛？信唔信我帮埋你绝育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 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成 如总编一， 总编总编，今个星期有咩新闻要报啊？ 同我写低个标题佢，女团勾心斗角，个个谎话连篇。 哇，总编系边个女团咁激烈啊？是 AKK 四廿七定系懒木条四廿八啊？呢单嘢系咪摆喺娱乐版 C 温啊？ 唔系，摆喺富康。我揾咗班 Nemo 嚟玩狼人杀。 唔系嘛？做咩唔叫埋我啊？我都想识下啲 Nemo 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92宗，截至寻日累计6039宗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唔认为外国传媒喺报道时能够做到客观持平，尤其系针对香港。他指近年凡涉及政治议题都非常有立场，令香港国际形象受损。特区政府现时其中一个工作是修补国际形象，不应该以为西方月亮特别圆，要客观检视报道有没有偏颇。林郑月娥说，现时最大社会问题是房屋，政治问题要先处理一国两制、宪法和基本法问题。如果香港变成鼓吹独立、反对国家的地方，不会是安居之所。林郑月娥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担心政府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结束之后会出现裁员结业潮，但他指长期透过政府补贴而留住职位难以持续，因此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创造就业。至于一些冰封行业，例如是旅游业，政府就再提供支援，强调政府已经尽好大努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正争取加入由中日韩及东盟等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RCEP， 成为第一批加入这个协定的经济体。他强调，香港经济复苏需要正如施政报告所指的联系世界寻找商机，加强国际贸易合作。对于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不少国家表达关注和忧虑。邱腾华说，国安法是有需要，如果没有安稳的宪法和法治社会，外资会受损。另外，邱腾华表示，等待本港疫情好转之后，会及早重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现时提出重启的具体日子并不实际，亦不能够因为目前未能启动气泡而气馁。有伊朗核计划之父之称的当地首席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遇袭，送院后伤重不治。总统鲁哈尼指控事件是以色列所为，反映敌人深深感到绝望，重申法克里扎德的死不会令国家核进展放慢。民众在当地星期五晚涌到努哈尼官邸外抗议，有强硬派示威者质疑美国是幕后黑手，扬言向美国开战，又呼吁政府驱逐监督伊朗核计划的国际核查人员。目前没有人或组织就袭击事件承担责任。德克兰政府透过国营传媒指控是以色列特工部门所为，革命卫队有指挥官扬言会就法克里扎德的死采取报复行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今晚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星期一二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上浸会桥面。咁再提提大家咧，近住罗浮道嘅中线，因为有工程仍然系封闭噶。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益经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宏天广场对开。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大涌口路。咁而西贡嘅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一带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坚拿道东因为爆水管，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洛克道去中环方向嘅车辆暂时都系唔能够进入去坚拿道东，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大家好，我系刘广成。 我讲欧洲啦，佢哋倾向突破框框嗰种思维。咁漫画世界除咗呢样嘢，仲有啲咩嘢可以继续行更多可能未探索过嘅领域？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记得夜晚睇埋港台电视31啦。 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觉得佢好似我爸爸，因为佢身形好似我爸爸，即系见到佢好似见到我爸爸咁咯。 我系黄嘉莉 Kelly，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听过呢个嘉宾系 我听众个女嚟噶， 系啊！快同人哋阿爸同细伯， 系细伯你好啊，细伯， 系啊！你个女喺佢手上面啦，而家 系啊， 系啊！如果你想揾翻佢就嚟广播度啦。 细伯听住心机话，放开我个女， 放开个女仔。系啦，系啊！今日我哋嘉宾咧系有王嘉莉 Kelly 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王嘉莉 Kelly。 系阿王伯系听紧啊嘛，因为同阿 Kelly 做访问之前，佢无啦啦第一眼见。跟住佢就話：我阿爸好中意聽你做節目㗎。跟住我心諗：我而家冇得做咯。 因為佢講咗兩次呢樣嘢，所以我記得。 咩情況？無端端講話，我好中意聽阿一食 晏飯嘅時候，你拍台，我真係好中意聽阿一啊！ 你知唔知邊個阿一啊？ 唔係啊，我就咁同佢講話啊，我嚟緊去港台度錄節目啊，係有你哋兩個做呢個主持啊，咁佢就叫我咁樣同佢講咯。 哦， 細伯你好，細伯你好， 佢好深得啲 uncle 啊嗰啲。 我份人好斯文嘅，其實。啱啱都系演绎出嚟嘅， 系嘛？ 你个女好安全，放心。 系啦，咁啊，但系咧，因为今日你上到嚟咧，即系譬如最近啦，喺全民造星三嗰度会见到你啦。咁啊，亦都有新嘅派台歌啦。我可以讲咗呢个 全民造星三先啦、啊嗯， 真系几充实噶， 嗯， 即系每一日都有好多嘢做啦，即系同埋咧，成日都会见到彭守伟老师噶咯， 嗯、 即系佢又会对每一个组员都好关怀啦，之后有好多好实质嘅意见啊，咁样咯，所以同佢相处系真系好开心，同埋好多得着咯，真系、嗯。 我想问，即讲得嘅情况下啦，佢教过你、嗯，你觉得最深刻嗰样嘢系？ 都系叫我再多啲自信咯，即系佢唔系话我有咩好唔得嘅问题啊，但系佢就系话你真系要再多啲，我见过更加差嘅你噶，你一定要再表现多啲咯，所以即系好开心咯，系听到鼓励多过话我唔好咯，系、 嗯。 我想知道另外一个灵魂人物啦，花姐又。有冇同你讲过啲咩咧？ 有啊，唔系，但系花姐对我一啲都唔 mean 噶。 佢最 mean 嗰个已经被人剪咗出嚟啦，又矮又肥， 都冇乜嘢啊。但 系咁但系佢点样即点样锡你或者成咧？ 因为我记得我拍 MV 嗰日，我唔知佢会剪出街啦，但好似就冇剪到，就系、是我嗰日咧就喊， 嗯， 就因为即其实我谂住佢，因为我哋呢个节目有个。环节叫爆房、 嗯、 就是讲讲下你突然间有啲咩情绪啊你就讲出嚟。咁我係諗住去爆房就讲啊我觉得今日自己好臭样啊咁样啦。即但係我冇諗住喊嘅。即我諗住入去讲啦。但係我又驚我讲得情绪激动啊。即係因为我好冇自信啊嗰陣时候就好自卑。咁啱我企同我同一个镜头嘅隔篱嗰位就好靓、 嗯。 即係佢 Karen 啦块面又好细啦。咁显得我块面好大啦，咁样我就谂住去爆房讲啦。 系， 之后突然间我都系谂谂下唔好啦，我就走咗出嚟啦。之后有个工作人员就跟住我，做咩你谂住去爆房你又唔爆啊？ 系， 系咁，之后个个咧都仲要 cam 喺度追住我。哇！嗰下我就唔得啦，我就真系喊咗出嚟啦。我咁样，我好丑样啦，因为我咁样啦。之后佢个个笑我咯，之后就连阿花姐都知道咗。 系， 阿花姐就即刻过嚟。安慰我啊，其实唔系噶，你好靓噶，咁佢咁样、啊， 哦， 所以其实 我哋作为观众系冇见过花姐 嘅，系啦， 即系原来佢喺现场系佢听到一啲参赛者情绪上有嘢，佢就会即刻冲出嚟。 系啊，其实系啊，入边有个魔术师，佢都系咁样对佢。 而家你话睇翻转头，其实你系一个冇自信嘅人。 其实点讲好呢？我内心最心底入边系有啲自信嘅，但系。即系有阵时候表现出嚟就冇咁多自信咯。不过我上到台就会话自己系最靓噶啦。即系上到台嘅时候就咩都唔理噶啦。我一个人喺个台上面，我就 系 最索噶啦。 系咯，几好啊！呢、這个有自信。 第一印象， 嗱咁我哋咧。嚟第一个部分啦，咁啊就系因为 Kelly 都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微风》啦，咁就可以介绍下呢一首歌， 系、 即系嗰个创作嘅 background 啊，系点样样咧？呢一次， 呢一首歌主要就系讲话我中意咗个男仔，然之后咧喺度等住同佢要出街啊拍拖咁样啦，点知咧等极都等唔到，即系就个天气唔好啊， 系， 但系咧后屘发现出得街啦。但是呢原来他是有女朋友的、 嗯、 即是有心上人、啊、這樣所以就 但他沒有撩你先 冇咁仔細咯 ，MV 度冇理你咯， 係啦。如果有女朋友 ，MV 度佢冇理過我，係 啦。MV 度冇，但係現實中佢理你就賤啦。 咁佢又賤格啦，唔關事 啦。 係咯，我所以咪個歌詞最尾話咪話佢係垃圾咯。 係真實故事定係？ 都係創咗出嚟嘅，其實，但係呢啲 細伯，我幫你問咗啦，放心。細伯創作㗎呢個故仔，放心。你女冇俾人 hurt 到。 但係我相信呢個世界上好多人都有呢啲情況嘅，只不過未到我身上。唔係，未到 啫，我都 細伯唔關我事㗎呢句。 嗱，細伯如果有咩事，嗰個一定唔係我嚟嘅，細伯。 唔好喺 我叫做波性啊，我 係啊，我叫阿一啊， 好彩冇喺我身上發生。 咁我哋就俾你估一樣嘢啦，就係、是、我即係睇完呢一隻歌都覺得係、 嗯， 就係、是、嗰種你鍾意對方，但原來對方係本身拍緊拖或者心有所屬啦已經、嗯。你覺得呢一個情況喺我同阿一身上邊個曾經發生過呢？ 其實我想答兩個都係，因為太容易遇到啦呢啲情況。 嗯， 不過一真係要講一個嘅話，啊，我諗到啦， 係 波成，因為我覺得阿一係。他是很有信心他才会 去追咯。 哦，所以追得应该出得手。 系啦，应该就一出就即中嘅。 系， 事实上咧， 开估啊， 你估啱嘅， 你估啊。 基本上我要追嘅都追到。 哎呀，好劲啊！ 我系我系调翻转，我系就系、是、要好 firm 先至会出手嘅、 哦， 但系都有失手嘅时候啦。如果唔系，就唔会话你估中啦。 我想知嗰次嘅故仔系 嗰阵时咧系中学，咁、哎、然后中意咗个女，因为 join 个男校啊，难得读咗六年，中意个女人出现喺学校，即系唔计 miss 嗰啲啦。哇，女同學嚟咁啊，有一個就中意咗係另外一間學校嘅學生會主席咁樣，咁個女仔其實第一眼見就都中意噶啦，即係好叻啊，細細粒好得意咁樣嗰啲。 細粒 係啊， 得意係你啊，冇錯， 係係你啦，就係你， 又得咁耐咩？為咗你啊，係 啊，細伯我係阿欣啊，細伯係啊係啊係啊，我對你個女好有意思啊，細伯。 救命啊，老 豆！我鎖住道門嘅，咁跟住之後，我中意咗個女仔嘅，嗰時仲有用聲㗎。一聲格又會即係會講下暗 色 哦 ，Oh no，Oh no， 係我唔記得咗添。 聲格咧係一種嘅嘢飲嚟嘅，係啦，即係好似耶加泵咁樣耶格咁樣，係個叫聲格。 哦， 咁就啲嘢咧，嘢飲咧，你聲俾人哋飲之後咧，就叫聲格啦。 係啊，即係耶格嗰啲 friend 咯， 係聲格聲俾人哋， 有啲聲聲地嘅個味。 係啊，所以就叫聲格。 你嘅同事係咁叫你唔好信。你咪 get 唔到个动作系做咩咧？叫你唔好信啊 ！Sanger 咧系我估大概系2003年至 嗰啲通讯嘅嘢， 零 block 嚟嘅， 系 block 通讯，系去到10年左右好流行嘅。 佢咁样饮嘅，我完全听唔明。 系咪 系啊？ 耶格 Sanger 都声声地， 我饮声俾人哋饮嘅。 系即系都喺自己嘅 blog 嗰度写，嗰、那个 Sanger 咧有得装一个 plugin， 有个功能就系、是、你可以 check 到边一个人提咗你嗰、那个。 哦，系噶， 我嗰阵时有耳读功能。 系啦，我嗰阵时就好想知道个女仔睇唔到，所以特登装咗呢个 plugin。系、 哎、 啦，但系后屘我知道佢系有睇到嘅，后屘发现咧，原来佢拍紧拖。个重点系佢拍拖个男仔系我小学好 friend 嘅同学。 哦， 但系好得意个位就系当我知道佢拍紧拖，而个男朋友系一个我好识、好熟悉嘅人咧，嗰下突然之间个人冇 hurt， 而觉得好放心。起码嗰个男仔我识， 啊、 我中意个女仔系，真系我嗰一下我突然之间系个人轻咗。 乜嘢啊？ 系啊，真系噶。因為之前嗰段時間你喺度估下估下嗰啲，你好辛苦啊嘛。後屘知道哦，原來你同我 friend 拍拖咁 OK 啊，個 friend 都好仔嚟嘅，好過去一個唔識嘅人啦咁啊。 做咩？你又學人做細伯啊？ 我啱仲諗住你更加有信心添。 唔係啊， 爭啊嘛， 唔關事啊，冇啊，即係冇嗰時，唉，算啦，可能因為糾纏得太耐。 我想知道你嘅感情世界係平坦啊、複雜啊、崎嶇啊、一事無成啊，定係點啊？ 我會諗好多嘢咯，即係 多疑。 心烦， 系系啲咁嘅人 的， 例如咧， 即系我觉得成日偏偏中意嗰啲都唔中意我嘅，成日都， 嗯，你中意嗰啲都系什么类型？ 幽默嘅咯， 嗯， 幽默嘅系啦， 嗯， 通常呢个都得噶啦， 哦，但外表冇咩特别， 冇乜所谓嘅， 梗系有啦， 系讲埋啦，怕咩丑啫？ 大家一场相识，大家坦白啲， 高大靓仔咯，好肤浅咯，但系 系啊， 先。 唔係，膚淺唔緊要啊！但係你有冇啲好具體些少，即係彭于晏又係靚仔，吳彥祖又係， 係啱嘅。我中意吳尊。 哦，而家嗰個定係以前嗰、那個？ 以前 嗰、 那個。我嗰陣時候 話而家呢個吸引啦。 嗰陣時候中意飛輪海都係中意睇吳尊。 哦，嗰陣時咁你同我哋唔係爭好多年啫，扮咩唔識 Sanger 啫？ 真係唔識喎。 我嗰個細，我中學都係睇飛輪海噶。 系啊，我哋中学时候嘅飞轮海。 咁嗰阵时候我低 form 幼稚园啫喎。 我幼稚园中意飞轮海。 我幼稚园听周杰伦噶啦。 拣嘅男仔会唔会即唔多唔少有爸爸嘅影子喺入边？嗱，细伯呢条帮你问嘅。 完全冇谂过呢样嘢喎。 哦，即冇嘅，即冇。 因为我觉得我老豆无可取替噶。 哇！嗱，细伯做到嘢， 请食饭啦，系嘛？ 助攻 我啊， 助攻都咁样咯。 唔该，以为父亲节特辑啊，咁样。 女神大揭秘， 好啦，嗱，跟住咧，第二部分啦，就想 K Ellie 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可能啲朋友先知关于你嘅嘢， 有啲生活上嘅习惯啊。 我好中意撩耳仔咯。 Happy New Year， 真系噶得。 呢个 gag 我一年都搞一次。 唔系噶，呢个事实。我觉得撩耳仔，我好中意刮嘢咯。 唔系唔系 ，sorry， 两样嘢啊！你中意俾人撩耳仔，你中意撩人耳仔先？ 自己撩自己嘅。 哦、oh, okay.。 咩都中意撩嘅，冇嘢撩我都想撩到啲嘢出嚟嘅，因为我真系好想咧， 撩啲耳出嚟， 我好想我耳仔有好大粒耳屎俾我发掘到出嚟， 撩个耳膜成块撬出嚟咁。 你试过最大最大可以到几大？你做过你做嗱，我哋唔使 成块咯，因为真系唔系一粒一粒嘅耳屎，即系咩屎都系咧。 都唔系嘅， 都唔系嘅，有啲都系一粒一粒嘅， 系啊， 系啊， 你可以 有啲肠胃唔系咁好嘅话，都系嘅， 一粒一粒咁样，波子咁样， 系啊。 你讲，你讲先啊，小姐。 我突然间谂到呢样嘢， 系系，咁好似一大块，跟住咧， 一大块冇跌咗咯，好伤心。 哎呀！ 唔系唔系，俾我见证住，哇！ 哦， 啊跌咗， 我所以我第一下以为佢跌咗系你本身要拎翻屋企伤起佢，但系跌咗，哎呀我唔见谂 太多次啦， 唔系， 即系本身要收藏嗰嚿嘢，哎跌咗跌咗， 我想望下嘅啫，我唔会收藏。 哦， 哇，好有成功感。 但系如果帮人哋撩咧， 得唔得咧？帮我爸嗰啲撩， 佢哋嗰啲太多油啦。 细伯唔关我事噶，唔系我问嘅呢句。 咁除咗耳仔能够得到呢种撩嘢嘅满足感之外，仲有啲乜嘢你都可以攞到呢种满足感咧？ 掹脚毛咯。 请， 嗱你自己定系人哋咧？ 自己。 你有好多嘅。 好多啊，不过唔可以俾你睇嘅，我唔想公开呢样嘢。 我系声嚟嘅，唔使惊嘅。 唔系，我中意嗰啲啊，即系掹咗啲嘢咁样咯，你明唔明啊？ 我明，我明，有时候我都掹须嘅。 系啦系啦， 你又有须噶， 你又有边啊？ 咪即系同样嘅。 哦，我以为你又有须添。 真系咯，唔系啦， 都 唔系 多啫， 都唔系嘅系嘛？ 梗系吓你哋睇唔到， 我睇唔到。 咁我近睇啊嘛，成日都 近睇。 即系其实系掹唔晒噶咯， 摆喺只眼前面 显微镜下面，哇咁粗嘅呢条毛， 好易掹噶咋？ 系啊， 系啊，所以 吓， 但系你唔惊越掹越粗咩？即系另外一个， 迟啲都脱毛噶啦，即系迟啲都做脱毛噶啦。 我即系爽一排啫， 但系 个 毛孔会变大噶嘛？你脱完之后就会好大个。 你有啲技术咁高进，系咪高 進？好先进啦，同埋高超啦。高進是倒手嚟 嘅角色，高進 系啦，我就听过高超同先進，我未听过高進。 而家啲技术咁高進，一定系隐形液晶体眼镜啦。 好辛苦啊！心理龙爪手。 呢一个心理测验都系你凭感觉咧去答就得噶。 好啊。 系啦，就系究竟啊。你夜晚肚餓嘅時候會食咩宵夜呢？ 係啦，本身你有 本身我就好少食宵夜嘅，因為沖涼嘅時候就刷牙嘅，刷完牙就唔食嘢噶啦。 但你幾點沖涼先？即係原來你兩點幾 食完晚飯，九點十點就沖涼。 哇！咁你好健康喎，你生活習慣。 你幾點瞓啊？通常 十一點幾十二點咯。不過係有最近係唔同咗嘅，參加咗造星之後真係夜咗好多。 係 咁啊！我承認啦，最近係有食宵夜嘅。咁如果我最近食宵夜，我會食好多嘅喎、哦。我想食乳酪咯。啱到啦，唔係 咁唔宵夜嘅呢個。 啱到啦，因為我最近先係捱夜晚兩三點食咗一樣嘢，火龍果。 哇！ 你嗰啲宵夜好健康。鱼龙果你知咩叫宵夜？ 宵夜系要唔健康先叫宵夜， 宵夜要邪恶食。 你嗰啲叫嘥嘢啊！你健康嘢食要朝头早食噶嘛？你嘥咗两样嘢，你嘥咗个时间，嘥咗个食物，你已经唔系叫宵夜，叫嘥嘢。 我谂住宵夜真系烧咯，即系烧，即系夜晚嘅嘢咯， 系要烧咯， 系啊， 烧烤咪就 烧， 烧肉咯， 烧啊， 系啊， 哇，系 嗰啲先叫宵夜，你知唔知宵夜个烧点写啊？ 我知啊，今宵个烧， 唔系啊，烧烤个烧啊， 烧嘢， 烧烤，烧肉， 系啊， 咁啊，真系冇， 烧遣， 系啊， 系啊，好食啊！ 你会同人消遣嘅时候食， 咁消请你多珍重个事啦。 消遣 系啊，你会同人消遣嘅时候食火龙果，唔超啊，咪先 超啊， 系啊， 一个人嘅宵夜嚟嘅火龙果， 咁咪嘥嘢宵。 我想问，譬如你造星咁样，有时你要挨间底嘢，咁你嗌宵夜嗌呢啲，咁佢哋嘅反应系咪同我哋一样？ 你食火龙果， 定系佢哋都系咁？ 因为咧，佢拍呢个全民造星就冇可能带住个烧火龙果嘅， 系咯，咁嗰啲 试过食蕉咯，我都知道你话嘥嘢，不如我讲好啦， 你试过讲得最 好啦，我答你哋最想我答嘅嘢，好 唔好？唔系，我想知啫， 你觉得自己食过最唔健康嘅嘢？ 系嚟， 食炸鸡咯，好唔健康啦，系咪啊？ 几多件啊？ 两件咯， 哦， 即系。 OK 嘅 ，OK 嘅。 咩炸雞啦，系啦。 好啦，俾四個選擇佢。 好啦，呢度咧有四個選擇。 原來有選擇嘅。 有。 第一個係蘋果，第二個火龍果，第三個芒果，同第四個係香蕉。 哇！我想食曬啊！唔係真係嘅。 唔係講下笑， 講下笑啫。 唔係呢啲選擇嚟。 都話咩叫宵夜？ 哦， 係。你可唔可以甩咗呢個概念？ 我嬲啊！邊個人會帶火龍果食宵夜？所以我食香蕉。 因為我哋咧。造星入面咧有个热门咧，佢好中意食香蕉噶，所以佢有香蕉咁样食佢啲香蕉， 几好 ，marvelous。 我希望你可以识啲朋友系随身带住啲炸鸡啊， 系啊， 哇，叫外卖啦， 系等你享受下嗰种 系宵夜嘅 宵夜嘅精髓。好啦，嗱，四个俾你拣，你肚饿嘅时候会想食啲咩宵夜？系测试紧点样样会令到你开心同放松啊 ？A 就系薯片。B 烧烤味 B 就是这个公仔面、C 就是那些串烧啊烧烤液同埋 D 那些炸鸡炸乜炸物那些、是不是很没 feel 啊四个都 是啊因为我就不好薯片啦、即是第二个选择 即食面 即食面因为淀粉质啦所以我尽量都避免、所以烧串烧同埋炸鸡啊 是啊 我好耐冇食串烧啦，食炸鸡啦咁。 你好耐冇食串烧，点解你拣炸鸡咧？ 都系黐线嘅喎。我好耐冇食串烧啦。 因为我唔知道串烧嗰种感觉系点啦，已经 太陌生啦， 系啦，太陌生啦。我见到佢，我唔会想食咯。 就似一个前度咁样， 系太陌生了。 可唔可以写翻首歌，就系将串烧比喻为前度嘅一首歌咧？ 我太耐冇食串烧， 你变成前度。 我啱啱想嘗試作下歌嘅，係 幾好啊！師 兄大發啊嘛，好啦，你係揀炸雞，好啦，阿一你會揀咩？ 好嬲喎，我揀串燒喎， 你揀串燒， 係一定同埋配啤酒。 哦，我係揀面嘅，係啦，要飽肚先瞓到覺。 哦， 好啦， 我食串燒點會唔飽肚啫？ 唔同嘅 串燒，我會揀食雞軟骨咯。 哇 哇， 識食咩？ 唔係啊， 唔 係雞皮先係識食。 嚇！ 好肥啊！好食牛舌都中意， 哇！牛脷又系不得 牛脷口， 牛舌啊，牛舌我会食啊， 系啊，但系最情我系鸡皮嘅，但系鸡皮我就一般般， 炸鸡皮、啊， 不过但系最紧要配啤酒咯， 系冇错， 烧鸡皮哇， 好过瘾啊， 死咯， 讲起都想食啊，而家 连埋鸡会好啲咯，所以我拣炸鸡， 得得， 好啦，咁究竟啊系代表啲咩？我哋啱啱下一 part 翻嚟会揭晓啊， 好。

我是王嘉莉 Kell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说现在科技很高进的王嘉莉 Kelly。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嘉莉 Kelly。 我们现在玩的心理测验，就是因为刚才都了解你吃宵夜的喜好，这个心理测验就是说肚饿的时候会想吃什么宵夜呢，重复一次， A 是薯片， B 就是这个即食面， C 就是那些串宵夜， D 就是炸鸡那类，究竟代表什么呢？我逐样揭晓。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薯片嘅朋友，代表最适合你嘅放松方法就系打铺机啊，或者开住你最中意嘅零食，一路食一路睇你中意嘅剧集啊、电影等等。咁究竟好似波胜咁揀咗 B 即食面，好似阿一咁揀咗 C 串烧，又或者好似 K Ellie 咁样揀咗 D 炸鸡，又代表有啲咩令到你容易放松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心理测验咪讲紧有啲即系点样样可以令到你觉得开心同 relax。咁啊一个先啦，串烧咧就系话你去大市 shopping 买嘢，就会令到你系一个放松嘅方法。所以咧即系话你要克制一啲，避免嘥太多钱之后后屘咧会觉得有压力。所以令你系咁买嘢啊，即系嗰啲你知啊，你买衫啊 ，figure 啊， 准唔准啊？ 喂，但系都唔系买好多嘢啫， 系点睇咧？多系嗰个量可能唔多，但系个银码可以好多嘛。咁跟住咧，我拣嗰个即系即食面啦，即系我可以放松方法就做运动啦，流汗啦， 啊、 即系嗰啲嘅。 但系你唔做运动噶喎， 系啦，所以我咪唔开心咯而家。 呢排、 哦、做翻运动就应该会开心噶啦。Kelly 嗰个啦，就系话你系一个好识得放松同享受嘅，基本上咧，你啲烦恼嘅嘢一下子就过噶啦，纯粹系好容易肚饿。亦都因为肚饿而觉得焦虑咯，个人 真系、哦， 即系佢话你个人其实其他嘢冇乜问题嘅，你肚饿跟住你， 系啊， 真系啊， 我好容易觉得肚饿噶， 例如咧， 我系惊我有一次我真系好癫，我以为自己有病啊，食嘢食到， 系、 系，因为我系好担心，即、就、系、是、我好想一直个口都有嘢食，所以咧。我就試過連續吃兩個鐘嘢咯，即係仲癲過食放題咯，即係放題你都會吃到好飽要唞唞，不停吃不停吃。 嗰次係咩情況嚟㗎？ 喺屋企睇睇緊啲片咁樣咯。 睇緊咩片令你咁有食慾咧？ 我睇緊 YouTube 片啫嘛，即係我中意一路睇一路食咁樣。 哦，我睇緊啲解剖嗰啲，跟住之後 肉醬意粉 嗰啲。哇！又會睇嗰啲睇下狼人殺啊嗰啲咯。 係、 嗯。 咁跟住食食啲咩咧？ 哇！我抹低添嘅嗰日，即系好夸张咯！就食咗两粒牛丸，之后又食咗两条肠，之后又食咗啲即系炸鱼条。咁、之后朝早自己又整咗一个牛油果嘅三文治，咁但系其实连住嘅，即系食个牛油果三文治啦，之后再食一个生果啦，之后再食一个啫喱，然之后再。总之就好多啦，我数出嚟都闷啊！ 好多 嘢、 啊、好多嘢食，但系你 mark 低个好嘢喎，点解你要 mark 低？ 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夸张咯。 但咁你食嘢好慢嘅喎， 唔慢啊！ 吓、啊、你两个钟食咁少嘢？ 唔系啊，仲有未数完，我要 check 翻啊！好耐以前，即系唔系好耐。 有大概几多样嘢食啊？ 吓，计到埋埋十样。 十样每人两粒即系。 唔系噶，有啲好多噶，即系。即系突然间有 即系咩三文鱼子咁样 扒啦咁样咯，即系有噶有嘅， 我有嘅 连埋一齐啊，系啊， 哦， 系啊，我整完嘢食，我老豆整嘢食咯，咁我咪食埋佢整嘅嘢食咯，咁、 哦、 所以就好 咁唔相亲相爱，自己整自己嗰份嘅。 食完之后老豆再， 因为我一开头谂住食健康啲，点知见到诶啲、哎、邪恶嘅又好想食。 哦你通常咧，say出街，即系咧say同男朋友拍拖或者同男仔出街，你会拣食啲咩咧？ 拣食啲咩？ 系啊，即系譬如今晚夜晚要出去拍拖，拣地方食嘢啦，咁样。 我咩都食过，真系。要啊，我自己好中意食素，我中意食素，我中意，我中意食唔系，我中意素街。 哦，我以为我系 佢中意食素啊！ 佢中意食素，唔系咁好合理，因为佢一路又系火龙果，又香蕉，又我中意食素，我以为哦，几有佛性喎呢个人， 素你唔系啊？又唔可以食字啊！ 我正想问就系、是、啊，你中意食素 系 头先又食 斋烧鹅啊？定系咩咧？我中意食素，诶、啊，我中意素鸡喎。哦OK 系中意素鸡， 素鸡啊，食鸡神啊，食诶饮下珍珠奶茶啊，食芋圆啊，而家喺街边好多呢啲噶嘛，食下豪大大咁样咯。 咁如果要坐低一间餐厅食，系咩类型系最啱你嘅？即系泰式、日式、意式。 日式啦，日式我中意食刺身，因为 哦 系嘅，中意食牛扒，但系都。 咁但系因为头先佢讲即系拣呢一个 choice 嘅人系好容易就识得放松啊，自己处理到嗰啲 压力啊、 压力嗰啲，你自己都觉嘅。 觉嘅，但系我觉得我嘅处理方法即系唔够长期咯，即系真系可当下系可以好快咁样抒发到啦，但系咧其实就系、是、内心系积积埋埋嘅，咁样 系点处理咧？ 喊咯。 哦、 系啊，真系喊。 你好易喊？ 其实就唔系好易，我都唔知啊，一般啦、咁样咯。但系系自己系可以几日之内咧就适应到，即、就、系、是、可以将压力转化做动力咁样咯。 嗯，咁但系有啲咩会即系触发到你喊，定系其实真系好容易就已经可以喊？ 当人哋讲中咗我心入边。最想抒发的东西 今晚想吃火龙果 中了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今晚想 我真的喜欢我爹地、啊、 真的很喜欢我爹地I love you daddy Uncle 是波成又助攻了 多谢 他即是督中了你一些死穴或者你那一刻想的东西就会了、 是因为我即当人家是原来有人是明白我的、哦、那我就哇即系就好感动咯，因为有阵时候你唔开心就系因为你觉得冇人明白你啊嘛。 哦， 咁所以有人都 我明白你呢个唔明白咯，得唔得？ 咩意思啊？ 算啦，冇嘢啦。 我很难、啊， 我太高估 咗， 我太高估咗你呢个高进嘅中文， 中文一般啊， 太高进啦你个人。 女神实验。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俾 K Ellie 嘅，咁 系就系要佢列出五个，唔系要佢列出三个嘅优点、 啊，俾自己啊嘛， 系啦，即系自己有咩三个优点啦。咁佢第一下嘅反应吓、啊、太少咯，起码有十几廿个咁样，我俾够五个你啦。 好啊，即刻谂到， 系第一个， 嚟，清， 第一个啊，我觉得我好，我识做家务 ，OK， 家务， 家务， 嗯，系啦，之后。 冇啦，输 咗输咗咯， 唔系有好多 你知唔知？ 我识唱歌咯， 唱歌 系 识跳舞咯， 跳舞 识打排球咯，有排数咯，真系。 而家唔系问你识嘅五样嘢， 系优点 优点系五样嘢喎。 系啊，你知唔知？我争啲做， 我觉得我自己几随和。 OK， 好啦 ，OK， 家务 随和， 唱歌跳舞拣多个啦。 我 就系做光华， 有观众缘， 就系太有自信啦。有观众缘， 系 OK， 好啦。 观众缘嘅系， 点解要你拣五个咧？你要写起一样嘢去换身高。 啊，好易啦咁。去写起一样嘢换身高啊！我有啲咩话？做家务， 识唱歌， 识 跳舞， 打排球咯。 打排球，你放弃打排球？ 系啊，因为打排球只不过是、我中学的兴趣咯，嚟紧都冇可能去做港队啊嗰啲噶啦。 哦， 曾经有谂过嘅， 冇 都冇 过。我当初打排球是谂住生高啲啫嘛， 系 点知后悔啦？我老豆都话：你点解唔去打篮球，走去打排球？ 唔系，但打排球嗰啲都好高噶、 啊，男女都系噶。 系啊，你应该问你阿爸个问题，阿爸细伯得罪讲句，真系基因嘅问题。我今日嚟都 系 同屋企人有关。 系 咪先？爸爸都是即高定系？ 同你差不多。 哦，咁即系唔系高啦。 佢将个波抛翻俾你，高定矮你自己讲。 我矮， 你叻啊！呢招同你一样咯。写起排球都系嘅，因为你想高高唔到嘛。咁而家我写起佢嚟换高啲都好正常啊。 咁如果好啦，剩低嗰四样，再甩啦。 又再高啲咯，可以 要两样车换到高度， 加十 cm 噶啦又。 做家务咯， 有做都唔关 系咯，有钱请人做都得啦。 系系系，咁剩低嗰三样咧，观众员、唱歌同跳舞。 唱歌。 点解咧？ 因为生得高，跳舞好睇咯。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我明白，系好似卡文咁样啊嘛，系咪？ 真系生得高跳舞好睇，即系睇下要几高。我心目中嘅高咧165嘅啫，标准身高 系 啦咁样咯。 有冇试过做啲咩去令到自己即系咧，真系高啲？因为我细个都有噶， 你细个 饮牛奶咯，饮好多牛奶噶，结果个高度咪 打横 打横。 其实我一早就放弃咗生高呢样。 几时啊？ 中三度咯，中二中三咯，因为都，唉，都矮噶啦，同埋睇到好多话关于基因啊、遗传啊，之后我阿嫲咧都系细细粒嘅，所以我觉得自己细粒都唔出奇咯，咁样咯，所以就唔追求咁多啦。啊，我有试过拉筋嘅，但系拉得几多啊？ 我拉完多十 cm 啦， 我都明啊。 即系虽然都会睇下啲日本咩好神，即系你都会答 神秘科学实验， 五分钟高三 cm 嘅啫， 恐怖医学嗰啲。 睇完咪即系伸直咗条腰咪高咗三 cm， 睇得好通透啊！呢个人， 你有冇即系嗰啲有啲人话唔知食啲增高丸啊？嗰啲有冇谂过？即系冇。 其实有嘅，有谂过迟啲搏骨添。 我戴住口罩，我喷咗出嚟，好彩戴住口罩。 因为真系好似听讲韩国人有搏骨呢啲噶嘛， 但好危险啊！呢个手术。 唔知啊。其实我好想试嘅，咁但系睇下要有几追求呢样嘢咯。如果我而家唔系好追求咁高嘅话，其实唔使咯。反而我卖点系矮，高咗仲得了。好似我肥咁啫嘛，我又又肥又 矮，瘦咗点算啊？ 瘦咗点算啊？而家咪 啲人唔认得我。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讲啦，已经 赢 赢啦， 胜啊！呢个人 系啊，好啦，卖点就我样衰，我靓仔点算啊？ 啲人点认到我啊？以后我过关都过唔到啊！以后 咁冇计啦。 真系嘅，咁呢样嘢， 即系我真系样衰嘅系。 唔系，即系真系我卖点系咁样，你要改变咗佢咪冇卖点咯？ 啱啱啱系样衰嘅都 样衰都卖点嚟， 卖点啦咁 系样衰有罪咩？好彩我唔系做厨师啫。 嗯，好少人样衰咯，其实真系 唔系啊， 唔系即系你唔会成日你好样衰啊咁样噶嘛？ 唔系噶。我一大你见一啲真系样衰 嘅，如果真系好样衰，你系样衰到要当面话，好似话我矮咁样嘅话咧，好难噶。 唔系你好难当面话人样衰，但真系有好多样衰嘅人啊嘛，系咪先？我系基于礼貌唔话佢样衰，但系佢真系样衰，我唔话佢，唔代表佢唔样衰嘅，两个概念嚟噶嘛。 咁啊系，但系都冇人话我矮，但系 但系你都系矮啊嘛，系冇人睇啦。嗱，你唔够我拗啦。 啊，好啦，你赢啦 ，OK。 话晒中文攞 A， 打我哋 咩？打我啊！打我！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阴阴湿湿出一句。 哎，好啦，好啦， 打我啦，打我啦，咩打我啫？我赢， 好辛苦啊！佢啱啱 好送礼物，今日嬲啊！ 佢啱啱讲嗰只笑好耐，当你认自己样衰过，不过好少人样衰，我真系笑死 我先。我转头俾啲相你睇，哇，咁样衰。 恭喜诗人， 你开嘅题目个礼物系呢个同风有关啦，系咪都系个概念嚟自于即系歌名微风嗰样嘢？ 同埋难啲咯，睇下你点样 难啲啊！ 咪风扇 吹俾你啊，到时 咁我估到个风扇，咁咪冇惊喜咯。 我就哦，风扇估到， 你真系买风扇啊？ 唔系，我有谂过，不过太估到啦，又系 系咯， 你先啦， 风筝咯， 你先啦， 我先啊， 系 好， 我期待， 我都想知，因为我都净系谂到风扇， 我唔系啊。我系谂到风筝啊，但系我依好卡，都可以玩嘅， 好老土啊！ 哇！我觉得呢、這个嗱，睇你点睇啦。呢啲男仔童年回忆，可以好中意，可以好唔中意。 哇！风筝就系高过佢啦， 好大只啊！呢、這个蝴蝶风筝 就嚟高过佢啦，已经 好有用， 可以去玩啊！呢、這个开心啊， 开心啊！多谢， 系啊， 多谢。 一线之差，好有中意， 但你嗰个冇寓意 咩啊？ 冇寓意唔得啊！我买咗样嘢同风有关，因为我知道你呢排比赛嘛，比赛最紧要两样嘢。第一就是实力，实力就帮你不到了。第二最重要是什么？运气，是不是？所以我买了一样东 西，吹运就帮他可以。 是的。 怎么样？ 什么来的？风？ 马风车。 不 是在车工那里买回来。 在哪里买？ 在文具铺的。 挺好的，又 是 的，喜欢。 但是正所谓转下个运嘛。 有冇轉錯方向啊？啱 係咯，有冇轉錯方向？ 有分㗎，原來 有啊，車工嗰啲有分咯。 係啊， 而家亂咁轉， 你亂轉你啲運，而家會亂嚟㗎。 好耐冇叫過風車啦。 係啦，所以我就買個風車。 多謝，好中意啊。 係啦，幾得意呢個， 好得意啊！ 寓意你運氣喺個比賽入邊 得㗎啦。係啊，佢愛上咗個風車啦，已經 兩份禮物啦。 係啦， 好， 你會揀邊個贏咧？ 揀風車咯，因為風車我諗唔到喎，又 係咯。 风筝我想到， 我就系知佢中意啲古怪嘢。 同埋风筝我想到之余咧，冇谂过真系送嘅。 咁呢下你咪谂唔到咯？ 有咩分别咧？ 嗱呢下你咪谂唔到 火噶啦，但估唔到你真系冇火。 系啦，其实你都系估唔到啊，因为你真系估唔到我真系送 唔到咧。 系啊， 系啊，系啊，但我都好中意风筝，因为真系超实用咯。 得噶啦，呢啲客套 说话 都 OK 啦。我风车我唔知摆喺边啊。 唔好啦， 摆喺车上面咯。 用翻你个屏幕个，唔好啦，唔好啦， 唔好啦，唔好啦，我好中意佢呢样，唔好啦， 好有用 啊 ，OK 噶啦 ，OK 噶啦， 多谢，好中意啊，两个都全部都要， 好， 风筝风车夹埋做， 唔系两个都系送俾你， 都系送俾你嘅， 好啊， 系啊，唔系打和 ，OK， 咁有冇惩罚噶，输咗？ 冇噶， 冇噶，你系咪想有啲嘢惩罚下？ 唔使咯。 冇嘢啦，完啦。 佢真系赢啊，唔系打和，好在意啊，而家。好啦，今日再次多谢黄嘉莉 Kelly 啊，多谢你。 啊，多谢。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 前的距离好像无缘又无尽，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啊，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我们 嚟到呢个环节嘅最尾三十秒啦，要做一样嘢嘅， 系咩啊？ 细伯你好啊，细伯， 满唔满意啊？ 系啊，我估你揸车嗰度听紧嘅啊，细伯，下次出嚟一齐啤啤佢 啊！ 不过你个女话你饮少啲好啲， 系啦，系啊，我哋食火龙果， 食火龙果 健康啊！ 系啊，细伯加油啊！阿黄细伯， 系啊， 好似好老咁样 ，Uncle Wong， 干巴爹， 干巴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唔认为外国传媒喺报道时能够做到客观持平，尤其系针对香港。佢指近年凡涉及政治议题都非常有立场，令香港国际形象受损。特区政府现时其中一个工作是修补国际形象，不应该以为西方月亮特别圆，要客观检视报道有没有偏颇。林郑月娥说，现时最大社会问题是房屋，政治问题要先处理一国两制、宪法和基本法问题。如果香港变成鼓吹独立、反对国家的地方，不会是安居之所。林郑月娥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担心政府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结束之后会出现裁员结业潮，但她指长期透过政府补贴而留住职位难以持续，因此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创业创造就业。不至于一些冰封的行业，例如是旅游业，政府就再提供支援，强调政府已经尽很大努力。林郑月娥承认，本港过去十个月在新型肺炎外防输入工作上，因为种种原因有时出现松懈，曾经因为同程航空业和海运业而作相应安排，但就出现有人不守规矩和不依从要求的情况，当局对此感到无奈。他又说，指定酒店的检疫措施已经到最后商讨阶段，会安排指定车辆，做法将类似内地的封闭管理。政府增设的五间社区检测中心即日至下星期一陆续投入服务，收费上限是240元。五间中心分别位于丽景、粉岭和兴、屯门兆麟、坑口和油塘社区会堂。在丽景的社区检测中心，今早有市民到场采样检测。有市民认为检测中心的选址方面，检测过程大约20分钟，流程算快，亦有人说检测过程用了大约1小时。有市民说，由于要入医院做身体检查，医院要求他先做病毒检测并取得阴性报告。有市民表示，公司有同事曾经接触确诊者，公司要求其他员工做病毒检测，亦有人为求安心而进行检测。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争取引进多两艘拥有尖端技术的宙斯盾舰，作为放弃在秋田同山口县部署陆上导弹拦截系统的替代方案。政府以下月中旬为目标，希望在执政自民同公明两党内达成共识，列入下年度防卫预算。报道说，引进宙斯盾舰的好处是可以将海上自卫队的机动性延伸至中国加强海洋活动的有关水域。不过有意见认为将导致经费同成本增加，自民党内部亦都有争议。报道又说，两艘宙斯盾舰的成本比陆上导弹拦截系统更高，引进后海上自卫队会有10艘宙斯盾舰，确保有足够船员是其中一个问题。防卫省正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和扩大海上自卫队规模，将同财务省协商。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今晚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星期一、二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中环线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在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较早前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的中线曾经有坏车，坏车拖咗，而家将军澳道一带的交通都系比较车多，而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就近沙福道。提提大家在罗福道的中线因为工程仍然是封闭。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大涌口路。提提大家，在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10点，装士敦道近住菲林明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沿住菲林明道南行的车辆暂时是禁止左转入湾仔道东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大家好，我系刘广成。我讲欧洲啦，佢哋倾向突破框框嗰种思维。咁漫画世界除咗呢样嘢，仲有啲咩嘢可以继续行更多可能未探索过嘅领域？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记得夜晚睇埋港台电视31啦。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要减低患上癌症的机会，你就要经常运动了，因为运动可以增进心肺、肌肉和骨骼的健康，仲可以减低患上癌症的风险。 仲要唔好吸烟啦，唔好饮酒，同埋食多啲全谷类、豆类、水果同埋蔬菜等等高纤维嘅食物。每日最少进食2份水果同埋3份蔬菜。 经常大量进食红肉同埋加工肉食嘅话就会增加患大肠癌嘅机会噶啦。 仲要保持健康体重同埋腰围啊，以体重嘅指标，简称 BMI， 介乎18.5至到22.9之间。 而男士嘅腰围应该就系少于90厘米。大约36寸啦，女士腰围啊就应该少于80厘米，大约32寸。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真是不跑不知身体好啊。 阿朗啊，做什么刚才你见到我就跑啊？ 喂，陈姑娘，你比下面啊，我查到过度弱症啊，你仲跑得过我的。 一个社工， 一个展示学员， 因咩事要通街跑？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示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示》。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喂 ，Kitty 私分啊，你啱啱喺 IG 上面 po 嗰张相，好性感下、啊、喎，你唔惊你男朋友觉得不爽啊咩？喂，喂唔系啦，不如咁啊，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有情人咧，我哋就讲令到伴侣不爽嘅事，唔系即系就唔系即系讲你嘅，诶你点睇啊？睇下佢阵间点复先。喂 ，Kitty 冤，哎呀死啦 ，send 错人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欧锦棠的音乐选择 ，Sound of Silence。 我听到我会喊嘅。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我记得我有几次嘅病发嘅经历，有一次我喺某一间即系连锁咖啡店，一摆低杯咖啡，呢、這个就哗系咁喊，喊完之后冇嘢嘅，冇嘢发生咁嘅，跟住抹眼泪，跟住一抹，死啦！头先做乜啊？你谂下啲人会点睇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但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Welcome to the backup club。系咪好似我哋自己咁译嘅啫？ 我哋自己译噶，我唔知佢哋叫咩。 以前咩 ？I'm fans， 系啊，类似咁嘅嘢。Anyway， 系 求其啦，系好啦，好啦，咁啊，报报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现正生效。好，听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 来吧。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买杯啊，唔系 ，sorry， 买樽，仲要买一啲大大碌嘅樽啊！咁啊咧，好多时都话啊，每日至少要饮八杯水。咁究竟你有冇计过？究竟哦，其实自己一日饮咗几多水呢？系咪答唔出呢？嗱，如果呢个时候你有支樽。而嗰支樽呢係好明显寫到俾你知啊，你今日其实已经饮咗咁多咁多水，咁咪易计囉。例如你买一支大嘅一 lit 嘅水樽，咁你计住啊自己今日斟咗两次水，两次都饮完，咁咪饮咗两 lit 囉。甚或乎你哋好喜欢嘅係呀，係你哋呀、啊、你哋好喜欢嘅 Kitty 呢都有支大嘅水樽，如果冇记错好似有3 lit 4 lit 㗎。咁然后就 mark 低自己即係几点要飲几多啊，咁然后啊今日飲到几多啊，咁样去提醒自己飲多啲水㗎。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就係、是、买好多唔同嘅水樽去吸引自己飲水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应该系冇四 lift 嘅 Kitty 嗰个樽，我谂2.5 lift 多啲啊， 我冇乜印象佢嗰个樽系 好大，大过你呢个一倍啊，呢个1 lift 啊，呢个1 lift 咯，呢个 2 lift 咯， 好大， 严婷都有支好大支噶， 系 系啊，啲女人好都好中意拎一大支咁啲女人， 抱住个仔咁 啊。系啊，佢哋话要计，因为佢哋系计一瞓醒就斟两 lift 嘅水，咁然后嗰两 lift 嘅水咧就计，佢会有埋个时间 mark 嘅，即系佢 有啊有啊。 我哋一般嘅水樽咪纯粹 mark 嗰个叫做容量噶嘛。 系啊， 佢会有埋个时间，哦九点咧就去到几多，十点 几多， 系啦、啊，要十点要去到几多，十一点要去到几多咁样嘅。 我嗰日都见到佢嗰、那个啊。不过佢喺晏昼四点嘅时候，个水樽仲系喺朝早十点个水位。 系啊，阿琼都系唔系好饮水嘅，阿琼系饮嘢饮嘅啫， 饮汽水咯，饮茶嗰啲咁。 系啊，佢饮好多。佢嗰次我哋嗌外卖冇话两架车嘅， 系两架车、啊、 去翻嗰个故仔先。佢嗌两架车啦，咁然后所有嘢嗌 double 份量，系咪先？即系意粉嗌 double 啊，鸡翼嗌 double 啊， pizza 又 double 啊， 柚子沙律又 double 啦，系咪先？嘢饮都 double、啊。但系我个 double 系佢自己饮、啊，我唯一觉得你应该要 double 嘅嘢，你唔 double， 你唔应该 double 嘅嘢 double 就 double 晒咯。佢一个咁样嘅人嚟嘅。 Anyway， 咁啊，所以我系因为呢排翻 office 嘅时候咧，即系开始翻 office 工啦。咁然后咧就你知噶啦，坐喺度冇嘢做。啊！斟杯水 系咪斟水啊？我以前翻 office 都系成日去 pantry 斟水，因为坐喺度好尴尬，好似冇乜嘢做，又有啲瞌眼瞓。食完饭搵啲嘢喐下咯，去厕所去得多都唔系掂，不如去 pantry 啦。好明白呢种心情， 又唔系冇嘢做嘅，都有嘅，但系、啊、 要谂嘢咯， 系啦，饮杯水先，咁跟住之后就斟多咗水。咁我发现咧，我净系喺公司嗰度咧。嗯，我咪有个蓝色接得埋嗰个水壶嘅， 嗰个直胶咁款嗰啲， 直胶 系咪？ 系啊， 嗰啲胶 一 lift 左右嘅接得埋嗰啲行山水樽，一 lift 左右。 系， 我净系喺公司起码斟两至三次，每次都斟满嘅。嗯，咁即系其实我纯粹朝头早我已经系饮两 lift 几嘅水啦。 哦， 系啦，咁然后夜晚翻到嚟电台工作咧，我又会起码喺出边嗰度可能斟半支水。咁就翻到屋企冲完凉咧，我又饮一杯水，咁、即系其实我一日饮三四 lift 嘅水， 差唔多噶啦。 其实我饮得几多水， 你好多喎、 啊。 但系我想问你，点解需要 咩啊？ 即系你饮咁多水咁样，但系即系点解要咁多个樽？我真系唔 系 好明。 哦，系啊， 佢有一个嗱，头先讲嗰个胶嗰个可以接得埋嘅行山嗰啲樽。跟住咧，今日又有个粉红色嘅嗰啲暖水壶啊，嗰啲咁样啦。 系， 跟住之前又有个蜘蛛侠嗰个啦。 系， 我见过佢嘅水樽同佢嗰啲背囊一样，佢、 哦、 非常之多款式噶。 我好中意储水樽咯，除咗储袋之外，就系储水樽咯。 嗱， 首先我有两个水樽咧，系好坚持用嗰款，就系啲珠式嘅水樽。咩叫珠式嘅水樽呢？就系、是、你嗰个水樽咁样，咁呢啲系扭盖式啊，即系呢啲咁样。呢啲扭蓋啊，有啲系你咬住个头， 哦，我知道， 系啦，个形容词好似你咬住 嗰、那个细个饮妈咪嘅奶嘅 水樽头嘅感觉，你咬住个水樽头嘅时候，你一扯咧，扯个水樽咧，咁你咪饮到水咯， 到啦，系。 咁点解我有两三支呢啲咧？就系、是、我踩单车嘅时候用嘅。即以前踩单车、哦，因为你单手揸住架单车噶嘛， 系啊， 咁你单手你好难去开水樽盖，唔系开唔到，难啲 咯，你一拉出嚟一扯就得啦。 系啦，咁所以我就买咗两三支嗰啲咧，有一支系保温添，直情， 嗯， 系啦，咁嗰个都好似十二安士啊，即七百几秒咗啦，系啦，咁跟住所以就有两支啊呢啲啦，好啦，咁跟住有两款，有三个啊，有三个系嗰啲行山用嘅水樽。点解咧？ 因为三个咧， 因为嗰啲水樽嘅方便之处就系可以接得埋啊！记唔记得我咪啱啱提过个蓝色可以扭埋接埋嘅水樽啦、啊，跟住有个橙色嘅水袋啊， 系仲有嗰个、 啊，跟住、啊、我仲买咗个新嘅啊！嗰次的神见住嘅有个你冇应该未睇过，有个紫色又系可以接埋嘅水袋啦、啊。咁点解要去买呢啲咧？ 山上缺水啊！ 因为咧，话说本身两个嘅，通常用两个嘅啫，两个嘅水樽都两 lift 就够噶啦，行山。但有一次行咗一啲咧。相对地又日头又晒啊，路线又长啊，跟住发现好似两 lift 嘅水太危险啦，就决定买多一个水樽啦。咁但系点解唔用屋企嗰啲单车水樽呢？个原因就系因为你接得埋嘅时候咧，你行山就轻便啲啦。 然后就山上搵地方斟， 唔系， 系咯，你唔会， 你孭住咯。 系咁， 但系你走嘅时候，你个袋咪越嚟越细咯。咁、哦、你冇咪、哦、方便啲咯，同埋轻啲嘛嗰啲。因为单车水樽始终个 其實都唔係爭好多嘅，對於我呢啲， 因為單車都不能夠太重啊，喺架車度。 但我個袋嘛，即你知我孭住個腰包，好似送外賣咁樣行山噶嘛，係咪先？ 送外賣送上山頂啊！ 係啦，咁所以我就盡量可以買一啲摺疊，就係貨行山或者露營嘅時候用啦。好啦，咁但係你知日常生活都總係需要水樽嘅喎，例如咩情況呢？例如嗰日你襯好咗件衫，襯埋個袋啦，個袋係方方形形嘅 geography 袋。咁你但系覺得啊，好似帶定支水仔出街好似方便啲喎。咁呢個時候咧，你又需要買一個細嘅水樽啦。 即係都藉口嘅啫。 咁然後通常買啲咩？我買咗個 Mimo bottle 咯。 哦，我記得。 即係好似亞洲攝，唔係個好似人哋方形嗰、那個嗰、那個。 係啊，好似啲書一本書仔咁嗰只啊嘛。係喎，你唔講我又唔記得喎。 我有個噶。好啦，咁跟住未完個，跟住仲有一個係大嘅兩啲水樽，即係好似 Kitty 嘅，應該冇 Kitty 咁就點啊？唔係喎，一 lit 咋。 一啲嘅 係啦，有個好出名嘅普通嗰啲，好普通嗰啲啊，好似 Columbia 嗰啲水樽，唔係 Columbia。總之另外一個有兩款好興出嗰啲圓筒型水樽，你知另外一個牌子噶啦，係啦，唔記得叫咩名啦 ，N 字頭嘅， 係， 因為我擺自己間房啊嘛，針定一 lit 就飲兩三晚，係啦，咁又買多一個水樽啦。好啦，無啦啦有一日覺得好似膠水樽咧，啲人話釋放嗰啲 BPA 啊， 好似唔係太好啊。 对个高丸唔好啊，对男人唔好啊！我买咗三个金属水樽， 咁点解要系三？ 因为 唔系一个呢， 因为有时饮得多水就要三个啊嘛，系咪？ 咁你 refill 啊嘛，可以。 唔系有时你做运动冇得你 refill 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就买咗三个啦。 你好似啊， 系啦。咁有时你又见到啲樽几靓，例如嗰次行過見到，咦呢支咪阿玲嗰次飲嗰支 sparkling water， 哇30几蚊支，飲完冇理由抌咗個樽佢啊！ 你講起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台灣，佢 send message 叫我幫佢買嗰啲樽啊，又係嗰個咖啡店咧。 哦，係啊， 有個好靚啊，台灣先有啊，幫我買啊！ 我叫你買啊， 係啊， 係啊， 我影相俾你睇嘛，台灣嗰個成品 店，但嗰個唔同， 裏邊嗰間 嗰個係酒樽嚟嘅， 酒樽嚟嘅咩？ 莊威士忌。 唔系暖水嗰啲飲水嗰啲嚟嘅咩？ 好似唔系啊，系啦，暖水樽你有几个啊？因为有时有啲生活态度啦，咖啡杯喎， 系啊， 所以其实我系对水樽几有要求嘅一个人嚟噶。讲真的，真系好有 要求咯。 咁同埋我以前单车，我觉得最紧要系个水樽架咯，即系因为有啲单车最紧要个水樽架， 系 成架单车最紧要个位系水樽架。点解？因为你要有嗰下拎起个水樽一拉。然后踩紧嘅时候，成身湿晒嘅嗰种感觉，咁先型噶嘛，系咪先？如果咪就好似阿嫲买餸踩单车咁样咯， 踩嗰啲咩红色嘅好旧嘅送石油气， 嗰啲唔会有水樽架，你有水樽架先系运动单车，系咪？你 feel 到个分别，所以水樽架系好紧要，连埋个水樽都好紧要。 但系你讲咁多种，你而家活跃啊嘅水樽有几多个啊？真系。你原因好多啊！你单车有几耐冇踩？ 我单车好耐冇踩，所以嗰两个水樽咧都劈咗喺屋企。系踢波嘅时候间唔中用，或者嗰日真系好热嘅时候行山会用嘅。 系啊， 因为好热嘅时候你装定啲冰落去，系啦。咁但系折叠嗰三个水樽咧就真系经常用啦，因为行山行得多啊嘛呢排。 嗯， 系啦。咁屋企嗰支大嗰支， 直情摆到啦， 就直情摆到啦，晚晚都 refill 啦。 跟住而家公司有一个啦， 公司呢个就摆定喺公司啊，费事搬嚟搬去系啦。 两个哇， 咁跟住之后屋企嗰啲，我仲有一个噶，仲有一个好正噶。嗰阵时贪得意咧，减肥咧，啲人咪要饮水啊嘛，系咪先？咁但系斋饮水咧系达唔到个效果。嗱，网上面说法啦，咁如何令到你饮嗰啲水可以更加可以，即系令到你减到肥咧？即加啲柠檬落去。因为你个肠胃嗰个咩 pH 值咧，会影响你消化或者去便嘅能力。 加啲酸性嘅嘢落去。 冇错啦， 咁个樽系点？ 个樽咧就系上面系一个樽，下边咧有个可以扭得嘅位咧，就系类似以前阿妈揸橙汁咪有个圆锥形嘅嗰 个。哦，我知。 咁佢就调翻转嘅，咁只要你扼落去嘅时候，你吸翻个水樽落去咧，咁啲柠檬汁咪可以升到上去咯。 哦， 我买咗一个， 有冇用过？ 有嗰阵时减肥有用，但系嗰次减肥系4年前同周国峰输到嗰次啦， 即系之后就摆喺度4年啦。 系啦，之后几次减肥都冇再饮柠檬水啦。 你而家减肥攞翻出嚟咯， 唔系我怀疑个樽已经唔知抌咗去边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

咁咪倾下偈咯，系咪 都得嘅？ 倾下偈咯， 都有种刺激喺度嘅。 我问你做啲咩噶？系咪先？听下下个礼拜嘉宾啦。 Diana， 你有读 fashion design， 你觉得阿一适合着咩 style 嘅衫咧？ 一般工装 feel 咯，佢而家个头发个造型咧，就系啱啱好，好似嗰种日本男仔嗰种笔记。我是 Fiona HHW，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又是上个礼拜的说法咯，我是踎在街边那些狂你之话， 那些街头风 光武忌丁。好，下星期见，听陈陈事。